第六课，发音练习，五十一页，第一行 ，pach， paz， pazaz， pana， fana， fanim， panim， pene， lifne。Le fanai. 第二行。 Khaf. Khanaf. Kef. Af. Of. Ofef. Af af. Af ape. Af apaim. 第三行 su sufa sus susim hu hugad yugad nugad pour purim